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 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和正在收音机前等待着我们节目开始的小伙伴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宇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另外一位我的搭档呢，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新面孔。 哎，没错，说实话今天我也挺紧张的，作为这个第一次来到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说实话我比这三位选手也挺紧张的。 为什么呢？ 因为说实话这个选手和主持人呢，选手如果不会题呢可以蒙、我要是揭晓正确答案的时候吧，好像还不太可以蒙， 对 吧？还是要进行一个这个解读嘛，所以说觉得自己功课做得不够，还是要大家多多包涵的。 那先给大家进行一个自我介绍好吧。 大家好，我是乐涛。 也欢迎乐涛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呢不仅有乐涛来到我们现场，是今天的节目现场其实是一个非常青春洋溢的现场。 哎，没错。 哎，我们不仅有大学生呢，我们两个这个也可以， 我们也是大学生， 也可以装作一下青春的面孔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有三位选手啊，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第一位选手，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陈雨晴。首先呢来请看一下他的自我介绍的视频。 大家好，我叫陈雨晴，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我的家乡是山东，山东省位于黄河的下游，它毗邻美丽的渤海湾，拥有可以一览众山小的泰山，还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非常感谢国航让我有机会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拼出智慧，让我们赢取机票。 好的，刚刚看到的是雨晴的一个自我介绍的视频，那就请雨晴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陈雨晴，我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雨晴可以离话筒近一点。 大家好，我是陈雨晴，我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今年是就读大三，然后非常高兴来到现场，然后非常幸运，然后希望能够表现得好一点，谢谢。 雨晴是哪里人？ 是山东的。 山东人， 山东 是我老乡。 对对对，是乐淘的老乡。 下次做山东那期一定要过来。 好，那就是雨晴。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在场的第二位选手，叫向俊竹，来自北航，我们看一下他的自我介绍视频。 向俊竹，目前呢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我的家乡呢是在四川省达州市。说到达州呢，就不得不提它好吃的好玩的了。首先呢，比如巴山大峡谷，它是达州市境内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它不仅有许多的奇山怪石，然后有清澈湍急的河流，还有许多的历史文化遗迹。然后到了每年的夏天，许许多多的游客就会来这个地方避暑，因为它非常的凉快。然后呢，好吃的呢，我觉得就得说一下 达州的火锅了。我觉得达州的火锅呢，它是集四川火锅的麻、重庆火锅的香、辣为一体的，它形成了我对家乡一个独特的记忆吧。然后另外呢，还有许多好吃的，比如手撕鸭、水煮鱼、麻辣鸡片等，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有特色的小吃。然后最后，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达州做客。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好的，刚才看到的是我们向俊竹的一个自我介绍的视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觉得特别巧的是，上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一位男生叫钟叟，他也是非常幸运的拿走了一折的机票啊。他也是四川人，哎，特别巧的是 这一点。说实话，刚才他这个聊到了四川的火锅的时候，我有点饿了。然后呢，但是在今天我们的题目当中啊，因为广州也是名吃之城嘛，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一会儿没吃午饭的，现在赶紧去吃午饭。 就像我们这样，每次到了中午这个答题的环节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好饿啊，因为总会有那么几道美食的题。 哎， 那么接下来请俊竹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叫向俊竹，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今天呢很高兴来到这里，一起答题，希望大家都一起加油拿到机票。 欢迎俊竹。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非常有运动感的、很阳光的一个女生，她叫做谭叔叔，来自北京工商大学。我们请看她的视频。 我的谭叔叔，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参加我爱我的国这个活动，然后在这里介绍一下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山城重庆。重庆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山水内陆城市，然后呢这里有山有水有美女，就是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然后呢重庆现在被网上的网友们称为魔幻五帝城市，是因为重庆有着非常有特色的地形地貌，然后还有它的交通也非常的。我们在重庆的话，你从地下一楼上电梯，然后坐上地上十楼，坐上十楼之后，然后还是地面，对，就是这么神奇。还有就是重庆的美食数不胜数，像大家耳熟能详的重庆火锅、重庆小面啊，还有老妈抄手啊、水煮鱼啊，这些都是重庆非常好吃的美食。像我现在在北京上学，就很怀念重庆火锅的味道。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欢迎大家来到重庆，然后品尝一下重庆美食，体验一下重庆的魔幻。然后呢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谢谢大家。 好，刚刚看到的是叔叔的谭叔叔的一个自我介绍的视频。 哎，我发现这个叔叔和俊竹都是火锅爱好者。 对，其实说到火锅，我觉得我也还很爱吃，尤其是重庆和就是那种川味的火锅。 他这个俊竹呢，还是对火锅有研究的，比如说什么四川火锅的这个辣，还有重庆火锅的香啊、麻啊什么，他很有研究的。 是的，那也非常欢迎我们三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希望你们能够加油。最好的成绩就是拿到一折的机票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了，赶紧进入我们 的答题 环节。那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环节的答题规则。本场的答题呢共分为三关，冲上云霄、飞跃迷雾和千钧一落。那第一关呢叫做冲上云霄，这关呢是必答题，三位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时答题，每道题2分，答对加分，答错不扣分。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一关，冲上云霄。首先请听第一题，广州最早建成时的名字叫什么呢？请三位选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亮题板。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亮题板。我们看到谭叔叔选择了 B， 俊竹和雨晴选择了 A。 那我们来请 就是今天专门这个来扮演这个揭晓这个题目答案的人啊， 对， 觉得从小到大都是被揭示那个错的 人，被揭示答案的人，今天是来给我们科普的。 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啊，这个题的正确选项呢应该是选 B， 任霄城。应该先恭喜一下俊竹，他答对了这个题。你看 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的、 哦、不是叔叔答对了、 哦、叔叔啊、哦，不好意思对不起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嘛。剩下两个同学都选了 A、 嗯、 这个为什么叫任嚣城呢？任嚣啊是秦国的将领，在秦皇的25年的时候首次攻打岭南这个地方失利了以后，后来和赵佗再次率军进入了岭南、 嗯、 于秦始皇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统一了岭南这个地方，首任南海郡尉，并且节制岭南、南海、象郡和桂林三部，故称为是东南一卫，以番禺，也就是现在的广东广州为郡治、 嗯、 就是首，就是当时这个首都嘛，就是当时这个区域的首都、 嗯、 就现在我们的省城 是 嗯。然后后来呢，因为这个任嚣是突然病重，然后在公元前208年的时候，中原战乱，任嚣突然病重，和赵佗共商割据岭南以避战乱，并且委以这个代理的南海的郡尉。在前206年的时候，任嚣听说这个秦王灭亡了，秦朝灭亡了， 秦朝灭亡了、 嗯、对，然后病情更加加重。但是这个任嚣呢，毕竟是曾经打下来过这个地方的，故称为 任嚣 城，也就是这个广东最早来的是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 嗯，所以呢也恭喜我们的叔叔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2分。好，那接下来呢，这第一道题我们就是旗开得胜哈、 哎、没错， 希望叔叔能够保持这个 自己的领先优势。 嗯继续下去。那我们接下来请看第二道题。宋元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鄂多利克说，广州已经比当时哪一个世界著名的商贸城市大3倍呢？宋元时期的著名商贸城市，要想一下喽。来，倒计时结束之后请量题板。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量题板。我们看一下三位选手选择了 DDC， 哎，总是有这个不一样的选项。 剩下两个人呢，我说我今天来的时候三个人问我如果不会答怎么办呢、 嗯、 我说不会答的话就一人选一个，然后这样就总会就不会错过那个正确答案嘛，就是不能三个人总会错过那个正确答案吧。 完美避开正确答案、 啊、答零分也是很难的。 是的，那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选 C， 威尼斯、 嗯、是的，威尼斯呢是在宋元时期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商贸城市。那现在呢，威尼斯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的一个城市、 哎、没错， 风景特别的好。 嗯，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是谁答对了，雨晴答对了，要给自己加上2分、嗯，恭喜雨晴，那郡主要加油喽。接下来请看第三题。与北京路齐名的广州著名商业步行街是哪条路呢？ A 农林下路， B 天河路， C 一德路， D 上下九。哎，考虑一下，我们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亮题板。我们看三个人同时选择了 D， 哎，这三个人还真的就答对了， 是的， 就是这个上下九和北京路齐名的著名的商业街、 嗯、 这个闻名遐迩的这个上下九商业街呢，位于广州的老城区的西关，东起上下九路，西到第十浦西，横贯了宝昌路、文昌路，全长1237多米，全路段呢是店铺林立，共有商店300多家，日客流量能达到60万次，荟萃了岭南文化当中的老西关美食文化、岭南饮食文化以及岭南的民俗风情。这个上下九步行街的标志性建筑啊，就是连绵千米的骑楼街。这个骑楼呢，是适应南方炎热多雨的气候，可以挡风避雨的侵袭，也可以遮挡这个炎阳的照射，造成这个凉爽的环境。 凉爽的环境， 哎，没错。 所以呢，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是什么来着？ 四 D， 就是这个上下九。 上下九，恭喜三位选手会同时回答正确，要给自己加上2分。 哎。 那接下来我们请听第四题。 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第四题。这个第四题啊，叫做广州素有爬龙船的习俗，到底是在每年的什么时候举行的呢？ A 是端午节， B 是中秋节， C 是清明节， D 是春节。这个爬龙船到底是什么时候呢？等大家这个倒计时做完了以后，大家进行作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亮题板。这道题三位选手同时回答了 A， 那么这个其实看到这个题面我们就应该知道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因为这个龙船嘛，总是和端午节挂钩 息息相关的、 哎、 爬楼船呢又称作为划龙舟，是福建漳州啊、广东、台湾、湖南和江西等地区的一个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那么在这里呢也恭喜三位同时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2分。 恭喜三位。 好，接下来我们请看下一题。每天有众多旅客来往于北京和广州之间，那么国航为了满足广大旅客的需求，在航班的排期上平均每天安排多少排航班往返于北京和广州之间呢？这道题是跟我们国航有关的哈，三位选手要考虑一下。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亮题板。我们看谭叔叔和郡主选择了 C， 雨晴选择了 B， 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我发现我们的题啊很多都是这个在 C 选项和 D 选项，就实在不行就选 C 的时候大家都能选到啊， 不知选啥就选 C。 对， 这是一个小口诀啊。当然也恭喜我们谭叔叔回答正确，在 这 里叔叔和郡主对都回答正确了。那其实国航呢每天往返的这个次列呢叫做排，就是一对儿是为一排。 对，没错，就是去一趟广州和回来一趟广州这两趟叫做 一 排啊。每天是有九排。 这个往返于北京和广州之间的， 哎，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 恭喜这个叔叔和 郡主回答正确。接下来请看下一题。广州欧陆建筑最集中的地方 在 哪里 呢？ A 二沙岛， B 沙面， C 长堤， D 东山。来，倒计时结束之后请作答。 时间到。 时间到，请亮题板。你看总是有不一样的选项和同样的选项。 大家永远都不是三个人意见不一致，总是有两个人是意见一致的。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 B 沙面。 恭喜谭叔叔和向郡主回答正确，给自己加2分。 这个沙面呢是广州的重要商埠，然后历经了百年，曾经有10多个国家在沙面设立了自己的领事馆。这个欧陆建筑嘛，就是欧洲大陆的建筑嘛。然后有9家外国银行和40多家洋行都曾经在这个沙面经营，还有粤海关会所、广州俱乐部等等等等，都是在沙面相继成立。沙面呢，也是说见证了这个广州近代史的变迁，也曾经留下了这个孙中山先生啊、周恩来总理啊这些伟人的足迹。沙面呢，已经成为了我国近代史和租界史的缩影。所以说这儿的这个欧陆建筑特别特别的多。 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沙面这个地方呢，已经被开发成为了国家5A级的景区，是广州著名的旅游区、风景区和休闲圣地，所以大家如果想 去 体验一下的话，一定要到沙面这个地方去体验一下欧陆风情的建筑。那两位选手有没有给自己加分？ 加上吗？ 好， 已经就迫不及待，肯定不会少的。加分这个事情是肯定不能忘的。 应该把那边的一弄出来，然后把这边的零搞过去。 你看，叔叔已经首先突破了2位数。 是的，突破了2位数。 刚才这个在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叔叔还跟我说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会，那我一定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现在第一个人首先就突破了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答了 6道题了。 6道题以后突破了这个10分的大关嘛。就相当于其实每道题就是都有参与感嘛。 是，其实叔叔在我开始跟他对接的时候，他说啊，姐姐这些题好难啊，怎么办。然后我觉得叔叔现在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你现在的心情，你是怎么想的？ 就是刚开始那个姐姐给我们看那个上一期节目惠州的题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到那些题都非常难，然后还跟姐姐说了一下。然后后来 准备的是惠州，然后不是广州是吗？ 对，然后后来确定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广州之后，就提前还是有小小的了解一下，看一下百度百科什么的呀，然后还是小有一点准备，然后准备的也不是特别充分。然后其实前面有些题也是感觉就是在见过，在百度百科里面见过，但是不太熟悉，都是有一点印象的那种，然后就能选对，运气占了很大一部分吧。 还是 让我想到了这个从小到大班里的学霸嘛，都说哎， 我 也没复习， 对， 我 也 不 会。好吧，那希望接下来的答题环节三位选手都要共同加油哈。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请看第7题。 广州的三雕不包括下列的哪一项呢？ A 是象牙雕， B 是红木雕， C 是玉石雕， D 是根雕，不包括哪一项呢？ 我们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时间到，请亮题板。三位选手，我看叔叔选择了 A， 郡主和雨晴选择了四 D，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 D， 四 D。 哎，根雕， 根雕，广州的三雕是什么呢？是象牙雕、红木雕和玉石雕。 还就没有这个根雕。 是的，那我们恭喜郡主和雨晴回答正确，要给自己加上两分了。好，我们接下来请看第八题，这道题也是跟国航有关的。 没错，国航北京到广州的航线目前的最新机型是什么呢？ A 是 B787-9， B 是 A350-900， C 是 B777-300ER 和 D 是 B777W， 到底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 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三位选手啊，你看我们主播台上摆了四位这个国航的小玩偶啊，他们叫胖安达。他们叫胖安达，代表的国航的一款机型，然后呢它叫有墨镜侠之称，这也是我们国航上面的这个，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 给大家简单的提示一下，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样子啊，看哈，它有墨镜，戴了墨镜，然后它后面还有标志，所以你们要，我觉得 你这个已经是算透题了吧？ 对，三位选手，这个时候就我觉得已经不用倒计时了，我觉得可以直接作答了。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你们要选择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选项 ：B 七八七 A， A 是 B787-9 ，B 是 A350-900 ，C 是 B777-300ER， D 是 B77W。那这道题你们要选择什么呢？这道题我们看三位选手同时选择了 B， 我这个提示还是很到位的。 你这个提示就基本上囊括了这个所有就正确的选项嘛。 是的，那这道题呢的正确选项是 B A350-900， 是国航最新引进的一个空客的机型。 这个空客机型呢是空间更大，而且航速更快，并且上面现在已经有 WiFi 的配备了。 是的，同时呢它的那个就是这个正面看上去它有一个墨镜的 样子，所以说我们是墨镜侠嘛。 对，所以直飞在这个北京和杭州的航线上，如果大家要去北京到广州的航线 上、 对，如果大家要去广州的话，肯定有机会来体验一下 A350-900。 好，那三位选手要同时给自己加上两分。好，那接下来是第九题，三位选手要加油啦。木棉是广州市的市花，那么广州最老的木棉树在哪个景点？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呢。A 中山纪念堂 ，B 光孝寺 ，C 南越王宫博物馆 ，D 越秀公园。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个选手都选了哪个选项呢？ 谭叔叔选择了 A， 郡主选择了 A， 雨晴选择了四 D。那我想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 A。 问一下郡主吧，为什么选择 A 呢？ 这个我在之前网上查资料的时候就看见了一下， 之前就看到过了。 所以 就是功课做得足， 功课做到了，就自然能答对了。 没错，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中山纪念堂的木棉王，它称为 木棉王 ，高呢约23米。这个冠幅，也就是说它的枝杈的这个宽度啊，达到了这个900平方米，而且呢，经广州市的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专家取样测定之后，确定木棉王的种植年份大概在1668年，已经有了350年的高龄，所以称之为木棉王，是吧？ 那中山纪念堂的这个官网介绍啊，这也是位于中山纪念堂东北角的这株老树，是广州市的最老的一株。 木棉王， 没错， 所以呢， 这个300多年，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往前推算一下。我觉得如果我看到了这个题的话，300多年，我应该也会选中山纪念堂或者越秀公园，我觉得可能更年轻了一点。 对， 然后中山纪念堂，我觉得这个年纪更合理。 对，所以呢，正确答案是 A。我们两位选手要给自己加分了， 加上两分。 雨晴要加油喽。 我们来关注下一道题啊。这道题呢是一道美食题，就看到吃的东西了。 看到图片了。 没错， 这道题呢是在以下的哪个不是广州的早茶点心当中的四天王之一，到底是哪个呢？ A 是虾饺， B 是叉烧包， C 是蛋挞， D 是肠粉。 肠粉很好吃啊、哦、到底是结束之后开始作答、啊、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亮题板。我们看一下，三位选手同时选择了 C 蛋挞。哎，我觉得这道题出的还是很有迷惑性的。 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蛋挞像 是 舶来品， 应该是西式的点心。 对，哎，没错。其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选四 D 肠 粉。 哎，万万没想到。 哎，这个点心之王呢是虾饺，还有这个叉烧包，然后集南北精髓的这个干蒸烧麦，以及中西潮流蛋挞，这四个才是这个早茶的四天王之四天王。嗯， 所以要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蛋挞虽然有一个西方的名字、但是呢，做蛋挞多年的这个何世煌老师傅却觉得，现在的广式蛋挞其实还是中国心。 哎，没错， 传统的广式蛋挞实际上呢叫做蛋 波。哎， 而且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呢，就由于蛋挞在香港的这个茶餐厅中呢日渐受到了追捧、为了顺应潮流吸引顾客呢，广式的蛋波才渐渐更名为了 蛋挞。哎，其实大家都觉得这是个西式的、因为我觉得最早应该是在肯德基里开始卖的这个蛋挞， 是不是？就是第一次了解到蛋挞。 觉得这是洋快餐、 是的、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去广州的话，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这广州的 四大天王 的早茶， 还是必点不可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十一题。 最能体现广府民戏市井风情的是广州的什么和花市呢？A 是茶楼， B 是骑楼， C 是粤菜， D 是煲 汤。 哎， 想一下，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请亮题板。我们看三位选手同时选择了 A， 那这道题其实也不用再多做解释了。广州的茶楼是非常出名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A。好，我们看下一题，下一题比较有难度喽。下列哪位不属于粤剧表演艺术家呢 ？A. 红线女 ，B. 薛觉先 ，C. 张瑞芳 ，D. 任建辉。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要思考一下。 时间到， 请亮题板。哦，俊竹和雨晴选择了 C， 叔叔选择了 B。那其实我们看图片的话也能稍微推测出来一点。 因为两个人都是已经是这个 戏装了， 装扮了、然后其 实戏装了。 另外的两个这个白发的老太太呢，大家不知道认不认识啊，这个张瑞芳老人呢其实是电影演员。 是的、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上一道题忘加了是吧？ 怎么偷偷加一下？ 所以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张瑞芳。 那也是恭喜俊竹和雨晴回答正确，要 给自 己 加 两 分。 别忘记，千万别忘记给自己加分啊！那接下来的一个过程之在上半个时段我们答了很多很多的题，在下半个时段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场外的连线环节。场外幸运题的环节呢、在半点的报时和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接着答题，一会儿见。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历时三个月，连续十二期，我爱我的国中航建校园公益活动知识竞赛正在直播中，邀约青春靓丽的高校大学生，跟随国航十二条美丽航线，走进每个人那颗最至诚的灵魂，在线答题，绽放自我，不负青春。文学大师、学者大咖现场点评。国航将为获胜学生提供一学年一折候补机票，飞往你想要去的地方，亲身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有我的样，公益带着你飞翔。我爱我的国，国航彰显社会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在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我爱我的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爱我的国的节目。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 您可以这个，如果您现在是正在用这个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您可以把我们的节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现在呢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您可以在微信上点击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看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并且呢在一直播平台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的场外幸运题的环节了。那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好了我们来自潍坊学院的杨泽旭同学，请杨泽旭同学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他好高冷啊。 大家好。 大家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泽旭是来自哪里的？ 我是来自潍坊学院化学三班的。 那你是 他是哪人？ 你是哪里人？ 潍坊人吗？ 我是内蒙包头的。 老乡。 老乡。哎，巧了。好，那想问一下泽旭，你有没有去过广州呢？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广州。 去过。 去过广州，有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就是在高中时候去过的。就是在那个，主要是那边的小吃特别多嘛。 小吃特别多。 都是对于这个吃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觉得去到一个地方最主要的就是 先是吃， 了解它的吃美食文化。那这道题呢？这道题我们的场外幸运题呢，正巧是 跟吃有 关 的。 我觉得是问到他的这个。撞到枪口上了。 没错，看他到底了不了解这个吃的，到底是不是一个资深的吃货呢。 好，我们接下来要给你出题了，你要听一下这道题是什么。我们看一下，以下哪条街是广州出名的宵夜街呢？A 新市街， B 体育西横街， C 滨江路，D 工业大道。再听一下，A 新市街， B 体育西横街， C 滨江路， D 工业大道。是哪个是广州出名的宵夜街呢？ 我觉得这个南方的宵夜肯定是很出名的嘛，一般去这个地方之前肯定要先百度攻略一下嘛。 是的。 那到底他到底知不知道呢？ 这道题你要选择什么呢？ 我的印象应该是 体育西横街嘛。 体育就 体育西横街， 就记住一个什么体育街，所以看到选项之后选择体育西横 街 是吧？嗯。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哎，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还真的就是这个 体育 西横 街，所以 还是提前做好了攻略，提前这个准备好去吃了， 而且人家已经去过了。 哎，没错， 是的，所以这道题呢可以说是撞到枪口上了。也恭喜杨泽旭同学回答正确。那我们在节目之后，节目结束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给你送上一折的国航机票。恭喜你，再次恭喜你，拜拜。 谢谢， 拜拜。 好的，我们 继续回到我们的答题 环节、啊、答题的现场啊。 就刚才我觉得有个问题没有问三位，就你们三个是去过广州吗？之前都没有去过， 没去过， 三位都没有去过广州，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就巧了，你看看人家场外幸运题的环节，只答 一 道，一 问就答一个，哎，就去过广州、哎。我觉得没有去过广州，正好借我们这个节目呢，他们做了很多广州的攻略，去广州的时候可以更好的玩。 嗯。那我觉得其实每到这个环节之后，三位选手，三位在场内的选手都会觉得、嗯、啊，为什么人家答一道 就 可以拿走机票，为什么 我们要答这么多， 对，我答这么多我都拿不到机票。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嗯、国航这边给我们的福利嘛，就是场外幸运题的环节了、 嗯、 所以三位选手要继续加油，希望你们能够在场内回答的更加的精彩。 哎，没错， 嗯， 我们继续来看题。 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我们的这个抢答题的环节了。 哎、对，没错。 嗯，抢答题的环节就非常的精彩刺激了。我们看一下抢答题的答题规则。 嗯， 这一关呢是抢答题，在主持人念完了这个 题目以后，然后公布了开始以后呢， 嗯、 才能开始抢答。抢答者呢答对一道题是加5分，答错了以后啊，虽然说不给自己扣分，但是呢 但是 要给其他两位选手各自加上1分。 嗯，三位选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只有叔叔一个人回答，我准备好了。 只有我准备好了， 只有我准备好了。其他两位选手也要加油哈、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二关，飞跃迷雾。首先，请听第一题。 哎， 19世纪中叶，在广州的什么街诞生了第一间现代化的茶楼，号称三元楼？我们三位选手要集中注意力啊，听一下我们耳机里面的倒计时的声音。 三、二。一，二号台抢答成功。 哎，叔叔， 犯规， 犯规了！二号台抢答成功。 嗯哼，来，我们看郡主的答案是 13行。 十三行，其实它叫13行啊、 嗯， 它叫13行街。 嗯， 那这道题的 正 确答 案 呢， 就 是 A 13行街。叔叔，下次可以不要那么着急哈，等听到开始之后再抢答。那也恭喜郡主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5分。 嗯，那这道题也是郡主之前就看到过的吗？还 是 就是 看到过的， 也是直接之前就已经了解过的啊？ 对，这个其实选手们在我们来节目之前，他们都会抱有一种什么心态？就是啊，这些题我都不会。 嗯， 我都不了解怎么怎么样，其实到最后到了现场才发现，哎， 我都会，还真的就是之前准备过的题。嗯， 那也恭喜郡主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分哈。那接下来我们请听第二题，雨晴要加油哈。我给你们提一个醒啊，就是你们抢答的时候可以手直接放到这个抢答器上， 嗯， 那么听到开始，然后咔一摁就能摁到了。 就轻一点，不要拍碎。 对对对，我桌子那个要注意安全哈。来，请听第二题。 嗯，广州的番禺呢，有一位音乐家创作了不朽的作品，叫做《黄河大合唱》。哎， 这道题我 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从小唱到大的歌吧。每到合唱比赛必须有 的歌， 对，必选曲目嘛。嗯，选项有3个 ：A 是聂耳 ，B 是马思聪 ，C 是冼星海、 哎。 到底是哪一个呢？ 3、2、1，1号台抢答成功。 哎，1号台抢答成功，3号台 犯 规 了。 1号台，叔叔， 啊，选这个吧。 选这个吧， 这个吧，这道题还用纠结吗？我觉得这道题不用纠结了，它的正确答案 就是 C， 冼星海，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作曲家。 对，没错，嗯， 黄河大合唱。那雨晴，你看有点着急了， 抢答了 ， 嗯， 抢的有点太着急了。那我们来接下来看第三道 抢答题。 嗯， 每道题是5分，然后叔叔先给自己，这个叔叔现在正在手忙脚乱的 算一下，我到底应该给自己加几分？我倒是多少加多少，等于多少。 手忙脚乱的在这个翻分牌啊，分太多了。 好，我们来看第三题。 国航北京广州航线上每天最早的航班是几点钟起飞呢？如果你要是去广州的话，肯定要查一查航班。那你看到的最早的一班是几点呢？ A 是5:40， B 是6:40， C 是7:40， D 是8:40，到底应该选哪个选项呢？ 到底是哪个四十呢？我们来倒计时。 3、2、1，二号台抢答成功。 二号台抢答成功， 恭喜郡主抢答成功。 C 吧， 选 C。 C， 郡主，我之前跟他就是我们在群里面聊天的时候，其实有问过，我说你们都去过广州吗？他们说没有。然后郡主说本来准备下个月去的，看来是也查过机票了是吧？ 已经查好了机票和酒店了是吗？ 之前就了解了一下，就没事的时候就看看什么时候去广州合适嘛。 什么时候去广州合适啊？ 就看到了。 那你想去广州去干嘛呢？ 去吃好吃的。 都是为了吃去的。 去吃好吃的，所以就是要如果想去吃夜宵的话，可以去这个西恒体育 西 恒 街 去了解一下那里的夜宵啊。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也是 C， 7:40。也恭喜郡主回答正确， 给自己加上5分。 我的妈呀！ 发现大家这个抢答题的正确率还都挺高，只要能抢中全都能答对， 就答对了。 哎，没错。 下一道题我觉得就比较难了。 作为这个广州城市标志的雕塑到底是哪一个呢？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呢？ A 呢是广州解放纪念雕碑，这个 B 呢是古城辉煌主体雕塑， C 是五羊塑像， D 是煤矿工人塑像，到底应该选哪一个呢？ 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倒计时喽。 3、2、1。 三位都犯规了，这有点尴尬了。 就是手都太快了， 手速太快，这就有点尴尬。 开始完了以后才能开始抢答。 那我们这道题就重新抢一次吧。重新抢一次啊！我们三位选手准备啊。 3、2、1。二号台抢答， 郡主又抢答成功。 我选 C， 看这个男孩子的手速还是是吧？ 经常打游戏可能练出来了。 真的， 选择 C 五羊塑像。我觉得今天的三位选手他们都准备都非常的 充分啊， 真的是非常的。 而且我觉得这道题啊，我觉得充分这个暴露了我们的选题真经里面的这句话， 不知选啥就选 C。 不只是这一句哦，还有一句叫做三长一短 选 一短，选 是吧？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 C 五羊塑像。 没错， 恭喜我们的郡主回答正确，要给自己 加上5分。而且广州市呢也叫羊城嘛。 加五分，我们看现在的这个分数的差距就很大了哈。我们看一下，叔叔是21分，郡主应该是破30了吧？你看这个好不容易把三翻出来， 倒不出来了是吗？ 加5分啊，33分，然后雨晴是12分，雨晴要加油喽，机会不多了。我们的抢答题还剩最后一道题，最后一道题是一个视频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选项有哪些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吧，不然的话看完视频这个看完视频我们的这个题目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是吗？ 好，我们来切一下画面。我们看现在的画面当中显示的是广州的一个绣品啊，绣品有构图饱满、针法多样、善于变化的艺术特色而闻名于世。广绣呢与潮州刺绣合称为粤绣，与湖南的湘绣、四川的蜀绣和江苏的苏绣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绣。那么 在这四大名绣里面，广绣当中的特色产品是什么？在刚才你们看到的这个视频里面，你们觉得最有特色的、看到的这个绣的东西最多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选项。 A 呢是人物绣， B 呢是植物绣， C 是动物绣， D 是山水绣，到底应该选哪个呢？ 那我们都要准备一下倒计时。 3、2、1。二号台抢答成功， 郡主再次这个抢答成功。我发现尤其是在这个抢答环节里面，在前面的必答题的环节里面，叔叔是遥遥领先 的， 但是到了这个抢答环节里，叔叔呢是知道答案，这个确实抢不过别人， 就是抢不到啊，好难受，是不是非常难受？那这道题我们请郡主来回答一下吧，你要选择什么呢？ 继续选 C。 不是选啥就选 C， 先抢到了再说。 这个继续选 C 也不一定是不知道选什么呀。郡主是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为什么要选 C。 这个的话我用 那一下排除法吧，我觉得 B 和 C 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就选了 C。 B 和 C 的可能性比较大， 选了 C。 嗯哼， 哎，不知选啥就选 C。 就选 C。 那刚才我们的叔叔是抢，想抢的，你如果是你来答的话，你会选择哪一档？ 我也选 C。 你也选 C？ 啊，也选 C。 你选 C 也是因为不知选啥就选 C 吗？ 刚才那视频里全部都是动物 啊， 视频里面全部都是动物， 所以这道题的视频题的也是给我们的出了一个挖了一个小坑啊。 哎，没错，其实这道题里面这个视频里面的特色产品还真的就没有。 哎， 视频里面的全都是动物，但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选 A 是 人 物 秀。 广秀里面最有特色的产品其实是它的人物秀， 所以呢要给叔叔和雨晴 各 加 上一 分。 你看叔叔这个没有抢到，哎，还得了一分，是不是也挺开心的？算是得到了一个心理安慰。 嗯，那在这里呢，我们的这个抢答题的环节呢，到这里 就 结 束 了、 嗯。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千钧一落的冒险题的环节。 哎， 我们先来看一下场上的比分吧，22-33。 这个我发现，这个郡主在这个环节真的是拿了不少分， 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 就是你们都别跟我抢， 势如破竹的一个这个一个势头是吧？ 嗯，都是我的，都是我的。 郡主，那这道题，下面一个环节是我们的冒险题的环节。这道题的环节呢是这样，我们要请三位选手，我们来看一下，答题规则啊。三位选手，可以选择3分、5分和7分的三种分值的一道题，只能选一道。嗯，像这种遥遥领先的，我觉得选个3分就得了， 就是保本的， 保本了。然后可能差距比较大的雨晴啊。谭叔叔呢，叔叔就可能要选一个分值相对大一点的，要拼一下了。 对，没错。 那只能选一道题，而且只能选一次哈。那这道题的我们的规则呢，是从分值现在目前相对较低的选手 开始 选择， 先开始选择。 那进入我们的第三关，千钧一落。好，在这关呢，我们请分值相对较低的雨晴首 先 选择。对，你要选择3分、5分、7分哪一个分值呢？对，选择哪一个分值呢？选择了，哦，摆出了我们的飞机模型，可以摆到右边，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它是一个7分的题，雨晴选了7分。那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来一道7分的题。7分的题。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分的题，这道是什么呢？位于广州解放北路向岗山上的西汉南越王墓是西汉谁的陵墓呢？ 这个题目就很拗口啊。 A 赵昧， B 赵佗， C 赵英奇， D 赵 建 德。哎，都姓赵。 都姓赵， 要我就分不太清。 反正我是不太知道。雨晴，考虑一下你要选择什么呢？ 选 B 吧。 选 B。 选 B， 为什么选 B 呢？ 我好像在浏览信息的时候看到过这个名字，有一点印象，虽然不确定会不会对应这个题。但是反正已经选了，就不如搏一搏。 就不如搏一搏啊。这个赵佗是刚才我们介绍任萧城的时候提到了，这个赵佗和任萧曾经一起这个打下了岭南。对，哎，没错。但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还不是赵佗， 是 A 赵昧。 哎，对。 所以呢非常遗憾，雨晴呢是回答错误了，给自己扣七分，比较遗憾。 这个题是答错了以后要扣七分， 对， 是吗？ 答对加分，答错扣分，这就是这个环节的残酷的点就在这里。 就是输了下地干活呗。是吧？ 对对对，就哎，好心好痛。那也是非常遗憾啊，雨晴没有答对。那接下来呢，请叔叔要选择你要答的分数的分值。你可以算一下，如果你现在加上七分的话是29分。 29分，然后那边呢是33分。 33分，遥遥领先。 没事，郡主选个5分，然后吧嗒回来了。也是有这种可能的嘛。最后一道题的绝杀嘛。 对对对。然后叔叔你要选择哪个分值的选项呢？ 7分。 我也选个7分、啊、 也选个7分，要拼一下。来请导播老师出一道7分的题。 我们一起来看这道题。这道题呢是坐落在越秀山的广州博物馆，其别称除了5层楼以外又叫做什么呢？ A 镇海楼， B 山海楼， C 黄鹤楼， D 凌霄阁。 我觉得在乐陶念这个选项的时候， 就是黄鹤楼这个肯定不太可能，是吗？ 已经 感觉都已经快要把答案念出来了。嗯、我觉得，那叔叔要选择什么呢？ 选择 A 镇海楼。 选择 A 镇海楼，你为什么选 A？ 有那么明显吗？ 看过，他当时说的是镇海楼有五层，然后大家就叫他五层楼。 哦， 人家这是之前做过准备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人家就是知道，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巧是 A 镇海楼。也恭喜叔叔回答正确，请给自己 加上七分 ，哇，29分了。嗯，那这个时候郡主你就要考虑一下，你是选3分还是5分还是7分的题呢？ 嗯，选3分吧，保险一点。 3分保险一点，你不要拼一下吗？之前有选手就是有3分，有5分，就是已经遥遥领先的时候，他又会选择一个7分。我不管，我就拼 回来是吗？ 对， 我觉得3分的话，可能把握更大一点吧。 把握更大一点 ，就算扣3分，我也是领先的， 也是第一名是吧？ 对，没错。 所以呢，那还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其实叔叔，你有没有想要跟郡主说的？ 没有。 没有，你不想跟他说，你选5分吧，你选5分，你答错了就是我的了，机票。 这都是自己的选择吗？ 啊， 都是自己的选择，看你哦。 我们是老乡，就算他拿到了机票，我也会为他高兴的。 好，我也会让他帮我买机票的。 很大气啊！那我们来请导播老师出一道3分 的题。 嗯，下面哪一项不是广州的别称呢 ？A. 羊城 ，B. 花城，花城。C 彭城 ，D 遂城，遂城啊。 嗯，这个刚才这个导播老师跟我们说，把郡主的这个3分的标放在自己的右手边， 放到右手边，让大家看一看。 嗯，对， 一个非常 Q 的一个小飞机。 这个7分和3分的差距 就是这么大。 嗯， 选 C 彭城，为什么呢？ 因为 A、B、D 都是广州， 都是广州的别称。 就是我知道 A、B、D 都是广州的别称，所以我选择 C。 嗯，这不是很正确的选项吗？我知道 A、B、D 都是错误的呀。 对，那这道题 的 正确 答案就是 C。 哎呀，我还想吓唬一下，吓唬一下郡主呢。没想到乐淘就直接把正确答案就已经告诉 大家了。嗯，因为 C 呢，这个彭城是深圳的别称，还不是广州的别称。 是的，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C， 彭城。那也恭喜 郡主 回答正确。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比分是29-36-6，数字都很吉利。 对， 数字都很吉利。在这里呢，也再一次恭喜我们的郡主回答正确，拿到了我们国航的1折 机票， 拿到了本场的最高分。那郡主可以发表一下你的 获奖感言。 首先就特别感谢982和国航，然后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到现场来答题。 嗯， 然后也希望大家吧多多参与，然后一起加油，一起都拿到最后的机票。 嗯，那如果你现在拿到1折机票了，你第一个 想 要 去 的 地 方 是 哪里？ 我下个月就去广州。 下个月就去广州。 我都去广，他去广州的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下个月去广州之前这个计划没有定好吗？ 就是因为 没有机票呢，还。 哦，现在拿到。 今天就是哦，我记得哦，今天我得去拿一下我的1折机票。 哎，对，机票到手了，我就 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哈。嗯，那我们也是再一次恭喜我们的郡主拿到了1折的机票。 嗯，恭喜。 同时呢，也要非常感谢。谢另外的两位选手叔叔和雨晴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一起答题，一起学习新的 知识点。 对，所以呢，接下来就进入我们非常非常欢乐的颁奖环节啦，请乐淘到我们的选手区给3位选手颁奖啦。那获得第一名的是郡竹，他获得的是我们国航提供的1折无限次的机票。那这个机票呢，是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才能够才到期啊，所以在这一年当中你可以任意的想去哪儿去哪儿玩。那第二名呢是我们的谭叔叔，他获得是由国航提供的我们 U 盘和笔记本一个。第三名是雨晴，他同时获得了国航提供的2个精美的笔记本。那也是非常恭喜3位选手啊。在这里呢，我不知道乐淘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答题一起互动。 你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呢，这一次也是一个长知识的过程吧。然后这一次虽然说我是来跟大家这个解读这个正确选项的，其实我发现首先啊，这三位选手都做了很充分的这个准备了，已经三个人肯定就是学霸型的嘛。虽然说一开始叔叔还说，我不太会，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三位呢，都是已经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了。对于我来说呢，今天也是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我也知道下次去广州我应该去哪 玩 了。 那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乐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三位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也要感谢在直播间一直陪伴我们的这些 听众朋友 和观众朋友们，对，他们一直在说师姐加油，谭叔叔加油，都在给大家加油鼓气。好，那我们下一期要去到的地方呢是乌鲁木齐，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啊， 从南走到北。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从白走到黑呢。 对，所以要去下一期要去到的是乌鲁木齐呢，希望我们的没有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选手们耐心等候，指不定下一个拿到一折机票的 就是你啦、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呢，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一期下周三的同一时间再见， 拜 拜。 扯不出你手掌心，就在你说今晚的9:30 Baby 让我深陷下去 No way no way no way no way no真的好美，像画面一样让人好沉醉，肌肤如水我已经被你包围，全身湿透也一直在回味，你是我 babe， 你就让我 crazy， 想象你 lady， 深蓝药的 lady， 那黑暗诱惑中略带一点美，要我如何不深陷 no，想着你成为我一种坏习惯，我不能这样 No No No No No， 能否贴身围着你围绕你身边转，你对我说 No No No No No， 我不该相信这里，但是我扯也扯不出你手掌心，就在你说今晚的9:30 Baby让我深陷下去 No way No way No way No way No way， 给我你的心就在这不能断，喜欢你我已经开始喜欢你，黑眼中那月光看到你的脸，你的美丽侧脸，更多一点更多一些 Baby girl， 我想要抓住你的手，在你的左右，我来给你宇宙拥抱你的每每一刻，让我一天一天慢慢的成熟。You， 想着你成为我一种坏习惯，我不能这样 No No No No No， 能否贴身围着你围绕你身边转，你对我说。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